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V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三伏酷暑天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赵楠。今天我将为大家诵读的篇目是《你们都是我的最爱》。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熊爸爸，一只熊妈妈和三只熊宝宝，一只老大熊宝宝，一只老二熊宝宝和一只老三熊宝宝。晚上啊，不论是爸爸还是妈妈，把他们放在床上，永远都会对他们说同样的话：你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最棒的熊宝宝。但是有一天，老大熊宝宝开始想了，他想知道另外的两只熊宝宝是不是比他更好，毕竟他们有斑纹而他没有。然后老二熊宝宝也开始想了，他想也许爸爸爱他们两个比我更多一些，毕竟他们是男生。最后呢，老三熊宝宝也开始想了，他想我是最小的，他们都比我大。所以那天晚上，三只熊宝宝就问他们的熊爸爸： 到底你最喜欢我们哪一个呢？谁才是你的最爱？ 我们不可能都是最好的呀。 熊爸爸说：可能啊，因为我听到你们的妈妈这样说的。当她看到你，她把老大熊宝宝抱起来搂在怀里，她说那可是谁也不曾看过的最最完美的第一只小熊。 就算没有斑纹， 斑纹根本不算什么。而当你的妈妈看到你，她抱起了第二只小熊，她说那是谁也不曾看过的最最完美的第二只小熊。 就算我不是个男生， 女生还是男生一点关系也没有。而当你的妈妈看到你，熊爸爸举起了最后一只熊宝宝，把它搂进怀里，他说那可是谁也不曾看过的最最完美的第三只小熊。 就算我是最小的， 不管大还是小，我们爱你都是一样的。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今天本市各主要景区景点的天气情况。故宫晴转多云，36度到25度；八达岭长城晴转多云，有阵雨，33度到20度；延庆龙庆峡晴转多云，有阵雨，34度到20度。 平谷金海湖晴转多云，35度到22度。怀柔红螺寺晴转多云，有阵雨，34度到22度。怀柔慕田峪长城晴转多云，有阵雨，33度到19度。密云云蒙山晴转多云，有阵雨，33度到19度。大兴半壁店森林公园晴转多云，35度到23度。门头沟灵山晴转多云，有阵雨，29度到17度。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贵州旅游广播为您制作播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贵州旅游广播的主持人明玉。 大家好，我是贵州旅游广播的主持人依妮。 那今天呢就是聊到了一个高铁带动下的一个旅游嘛。其实说到高铁，我觉得贵州人对于高铁的感情应该都特别深。以前就是说起贵州啊，大家没有什么人来玩的原因呢，就是交通问题。但后来高铁四通八达了以后，人就变得越来越多了。那作为地道的贵州人，依妮，你觉得在生活上面有什么变化吗？ 其实以前你要想周末的时候出省玩，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相对来说，比如说平时工作比较繁忙的情况下，周末的时候你只能在家好好的休息一下。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在高铁通了之后，我们周末的时候可以去到重庆，周末的时候甚至可以去到昆明，它都是在差不多2个小时的经济范围圈之内了。所以其实周末游我们扩大到的这个范围已经是出省的一个范围了。对于我们来说呢，能够出省游的话，对于一个小周末就已经足够了，这个对于大家爱旅游的人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对，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换一种心情，然后呢去到一个完全不认识自己的地方。当然也有我们周边的很多人会来到我们贵州嘛， 是， 比如说高铁通了以后带火的，也不是说带火的吧，就是大家打卡的前几名，像这个西江千户苗寨呀，鸭沙苗寨呀，然后黄果树啊，这都是前几名。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种大家特别喜欢玩的地方。 非常大火的一些地方啊。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西江千户苗寨吧，它被誉为是隐藏在黔东南的世外桃源。这个地方我相信提到的时候呢，大家已经不会陌生了，因为它其实真的已经非常有名了。只是说很多朋友在知道它因为交通的一些原因一直没有有机会来过，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呢能够来到咱们贵州去感受这样的一些非常非常古典古香的苗寨。那西江镇呢，它是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自治州的连山市，它也是贵州省八大古镇之一，所以被誉为是中国的第一苗寨。西江的苗语叫做鸡蒋，它的音译，它被译为是苗族西氏啊支系居住的地方。那世居者呢也是都是苗族，所以自称嘎闹。 说到这个苗语啊，可能是很多人来到这种少数民族地方特别想要了解这些文化的时候啊，听到这种苗语会觉得特别神奇，但是又特别亲切，因为它都是我们这个中国的语言嘛。但是你会感觉到我们的文化实在是太博大精深了，为什么明明相距不远的地方语言和文化就能差这么多呢？而且如果说你在这个时候来到西江啊，正好也是它非常漂亮的时期，每天呢沉浸在这种雾蒙蒙的环境当中，就好像你来到了仙境一样。因为春雨嘛，春雨呢会给这个西江苗寨增添到一抹雾色。同样在西江也有很多特色美食想要来推荐给大家。 比如说呢，我们首先说到的有一个特别有特色的叫做苗王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它是非常闻名省内外的一道苗族传统的名菜佳肴了。有一个传说呢，是相传古时候的时候啊，苗族先民当中有一位非常著名的部落首领，他就特别喜欢吃这种佳肴，所以呢称之为苗王鱼。而这一道佳品呢，它又被俗称有一个叫做夺辣子鱼，这可能是有一些方言的意思了。这是苗家人宴请到比如说很多名贵的客人的时候一道非常有名的菜。而这个苗王鱼呢，它的味道来说是非常味美肉鲜的，有许多外国的游客吃到的时候都连连称赞，说到西江如果你不吃苗王鱼，那就等于到北京不吃 吃北京烤鸭是一样的。 在北京啊，是说不爬长城那非好汉，而在贵州呢，你不吃这个苗王鱼，那你就是没有来过西江了。 嗯， 但在贵州还有一样很神奇的食物，叫做折耳根， 这很多外地人都吃不来。 对，很多外地人接受了很多年之后呢，又会爱上它。折耳根炒腊肉也是西江这边的一个特色菜。折耳根很多人其实不熟悉的，如果告诉你折耳根就是鱼腥草的话啊，这是它的一个另外的名字嘛， 嗯， 是不是就感觉如雷贯耳了？因为它是中药里边的一味药材，和很多地方做鱼腥草的叶菜啊，拿它的叶子来做菜不一样。在贵州呢，多半都是用它的根，那一节一节的那种根，很细很长的浅白色的这种晶状物来做的。 嗯， 吃起来呢，有一点粉粉的，有一点脆脆的，得看它成熟的程度了。炒熟以后呢，腥味就没有那么重了。不习惯的人啊，真的是嚼得出那种腥味的。 嗯， 在贵州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生吃的，凉拌吃的。 对，这是我们非常爱的一种吃法，就凉拌折耳根。但是其实要跟你说到炒腊肉，要特别说到的是这个腊肉，因为腊肉其实它是本地啊土法腌制的一种腊肉，它的肉色呢，你能够看上去明显是比市面上看到的颜色会更深一些，尤其是边缘你要注意看，它一些较硬的一圈啊，那个就是很有特色的了，有点发紫的腊肉，它的这个香味是非常浓郁的。 对，折耳根和腊肉的这种香气在一起，再配上这边贵州特别出名的这些辣椒，一定会让你想要再来吃一次。说到这些美食，你感觉真是哎，都忍不住要咽口水呀！但是还是要继续给大家扒一扒这些深藏在贵州的好吃的，像古藏肉嘛，这个肉呢是要蘸蘸水吃的，蘸水其实也是贵州的一大特色。就你吃不同的东西的时候呢，它会配上不一样的蘸水，但是里边呢基本上都是像辣椒啊、豆豉啊、盐巴呀、葱啊、香菜呀，这些基本上都是大家会放的嘛，还有就是折耳根了。古藏肉呢，其实是苗家在过13年才一次的古藏节啊，少不了的一道菜。这道菜呢叫古藏，宝藏嘛，就寓意着这种金银财宝的意思。每次过节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带一种充满神秘的古藏语啊，在祝福和劝酒声中，哎，大称分金，小称分银，然后呢，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苗家还有一句俗语说，过13年一次的古藏节，吃肉就要一坨一坨的吃，喝酒也要喝一碗一碗的。所以这个古藏肉呢，它也是一坨一坨的切在碗里，然后再配上这个贵州独有的蘸水呀、 啊，嗯， 真的是非常的好吃，你也不会觉得那个肥肉有多腻。 是，那说完了这样的一些硬菜呢，再来给你推荐到贵州的一些小吃。如果说到早餐的话，一定要给你说到的是牛肉粉，它是贵州的一道特别有名的小吃了，因为它的这个汤料啊是非常非常独特的，它是有很多很多种的一些中草药精心的严格制作，而做出的牛肉粉呢是非常的与众不同，比如说它的汤和它的肉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吃过的人都会觉得赞不绝口，肉烂酥嫩，而且呢粉滑绵韧，而汤来说呢是非常的浓郁，而且辣烫鲜香了。 对，牛肉粉真的很好吃，刚才我还有朋友在跟我说啊，说来到贵州就被这边的这个牛肉粉给吸引了，一个是汤，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贵州的粉它不一样， 对， 它是有一些是酸粉嘛， 嗯， 是经过了发酵来制作的，这个粉的口感不一样，很容易断，但是吃起来特别好吃， 而且这个酸粉只有贵州才有。 嗯，但是出去的时候啊，想吃到这种酸粉还真的是找不着地方吃，很多在国外读书的朋友说回来就想尝这么一口呀。当然了，在这边呢还有很多蕨菜，蕨菜它是一个蕨类的植物嘛，当蕨还处于卷曲未展时候的一种嫩叶，蕨菜呢是野菜的一种，吃起来很健康，现在大家在食物上都要求的是健康然后低脂了。它在烹饪的时候呢也是颜色看起来很棒啊，是红润的，质地又软，清香味浓，而且呢富含有很多种维生素啊、微量元素，里边还包括一些蕨素、滋醇等等特别有营养的这种营养素，是被称为啊山菜之王，而且呢不可多得的就是野菜的一种美味，它的一种鲜美了。蕨菜你可以新鲜吃哈，就是现摘然后现炒，因为它是比较难保存的，所以在市场上出卖的呢都是一些腌制品或者干菜了。现在我们国家的蕨菜也是有很多都在出口，国外的朋友也很喜欢吃这样子的蕨菜。 嗯，那其实如果说去到西江你不想当天的行程太赶的话呢，建议你可以在西江呢住上一个晚上。西江有很多很多的客栈，比如说呢从路线上来说呢，西江是就近没有机场，但是去往西江千户苗寨一般是以长途 途的汽车或者是包车或者是自驾等等这样一些方式前往。当然你也可以乘坐火车到达凯里，然后再换乘汽车。黔东南地区呢，去往西江千户苗寨一般就是可以从雷山出发了，路况不是很好，所以大家在行车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 嗯，这时段为大家介绍到的是西江的这些景点。 对， 除了刚才说到的西江苗寨呢，其实还真的还有很多漂亮的地方，像这次在春晚上被大家所熟知的我们的贵州的赵兴洞寨嘛，就是其中之一。像赵兴洞寨呢，它是因为有被载入吉尼斯纪录的一个洞寨鼓楼群，它的这种鼓楼特色啊，是每一个楼都不一样的。 是， 而且赵兴不仅仅是鼓楼之乡，也是歌舞之乡，所以在春晚上大家也是一睹了这个洞寨歌舞的风采。 它还是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曾经是评为了中国最美的乡镇之一。这个地方呢，你可以在街上啊看到随意奔跑的小孩，也可以看到缓慢行前行的老人。当然在这里它还凝聚了百年风尘的鼓楼群。你当然去到这个地方呢，你不用先着急举起相机啊，因为你可以好好的用你的眼睛去观赏一下这个地方。放慢你的不仅仅是快门，还有的是你的生活节奏。 对，曾经就有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说你想要去到一个地方安安静静的逃离喧嚣几天，那赵兴洞寨一定是个好的选择。因为你在这儿呢能够闻到一些炊烟还有田园的味道，说不定是你在城市里从来都没有闻到过的味道。想要感受到原始村寨，那赵兴洞寨也会是你的不二选择。 那说完了赵兴洞寨，还有一个我一直想给大家特别推荐到的地方叫做巴沙苗寨。可能这个巴沙大家不是很熟悉啊，但是它有一个非常美的赞誉，它被传说是阳光下最后一个枪手部落。 对，曾经我有参与过一个拍卖会嘛，他当时就是拍卖了巴沙的小朋友他们拿着那个枪的情形。现在国内是不允许有持枪这种行为出现的，但是为什么在巴沙还有呢？因为他们需要狩猎，所以呢就还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持枪部落在这儿啊，也是保留下来的一种文化吧。巴沙苗寨其实是在黔东南，是很多少数民族村寨当中的一个部落，距离从江的县城呢不足20公里，而且它的路不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西江啊，开车可能会有一些困难，它是不难走的。巴沙到现在还保留着很多古老的建筑呀，还有发髻装束，像它那里的梯田风光和其他苗洞寨的这种梯田也是大不相同的。 是，巴沙非常的特别，那巴沙苗寨呢也算得上是苗寨当中的一个另类了。怎么说呢？那关于迎宾，其实你可能见过很多种的方式，比如说有拦门酒式，比如说有载歌载舞式，当然还有觥筹交错式，但是你肯定很少见到的是对天开枪鸣炮式的一种迎送模式。而在巴沙呢，这也就成为了可能。巴沙的苗民呢可以以向天开枪的方式来迎接远方到来的客人。 嗯，其实巴沙这个词儿你一听你就知道它是苗语了，它的意思啊是草木繁多。听到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吧，这里是一个森林覆盖率很高的地方，而且呢是一个崇拜森林的民族，他们是敬天敬地敬树木。巴沙啊，这里的苗民是把树当作一个神来祭祀的，所以呢这儿就不会出现什么样的乱砍乱伐呀出售树木的现象，在这里都是没有的。 嗯，现在的巴沙苗寨依然是保留着最原生态的一种居住环境，居民是依山就势而建，而房屋也是密密麻麻的镶嵌在山坡之上，没有街道。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跟你分享，就是在巴沙呢是没有理发店的。那他们呢都是用什么来剃头呢？那就是用镰刀来剃头了。这个呀是值得一提，好好说到说到的了。 对，而且如果你来的话哈，想要剃个光头的话，说不定也可以尝试一下用镰刀剃头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嗯， 最后一个再来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的黄果树，这个真的是非常出名的一个景区。 是， 我在小的时候每年过来避暑的时候啊，都会去黄果树转一圈，基本上呢我已经去了6-7次了，但是每次去都有不一样的新感觉。 嗯， 现在黄果树是规划的更好了嘛，里边呢有一个观光车，会让你在3站的样子有地方可以下，会有一些大瀑布啊小瀑布啊，还有最后的一个黄果树大瀑布。 这个地方它被称作是孙悟空的家乡嘛，其实一说到黄果树瀑布，可能很多人的耳边就想起了那首歌。还有就是86版的西游记当中啊，片尾当中那个师徒四人走过瀑布的片段，可能就突然浮现在你的脑海当中了。 上一次我去黄果树的时候，我还仔细研究了一下，这是怎么走过去的呢？看着那么急的水，真的好为师徒四人去担忧啊。 其实大多数人对黄果树的了解呢，都是来自于西游记的嘛。那片尾在的一个拍摄地是位于黄果树瀑布上游1公里处的，有一个陡坡塘瀑布的顶端。那剧中的花果山水帘洞呢，也是在这个地方来取景的。说了这么多啊，都是一些比较热门的打卡地点。如果说你还没有来到贵州的话，一定要先去这些地方，然后呢再去探求别的足迹。有很多人说贵州是一个除了海什么都有的地方， 是， 而且呢是没有办法说一次就游览完毕的，它必须要你来很多次，因为每个地方都会有不一样的美景出现在这儿。 其实贵州的美景呢远远不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和介绍到的这些，关于贵州到底有多美，还需要你亲自来看一下了， 所以欢迎大家来到贵州。 汽车声打破宁静，听得见却看不清，最短的距离，最亲密。汽车声打破宁静，听得见却看不清。最短的距离，最近我已用尽全身力气，依然不在一个世界里。Oh, 那么让我最后握紧你的手，与你说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一百遍，如果永远都不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微笑那么甜，比满天烟火还耀眼。 绝华岛，原生态海岛，吃海鲜，游海岛，避暑桃花源，消夏绝华岛，辽宁兴城绝华岛旅游清凉之旅等你来。 清凉一下，泼水节玩在雅鹿谷，雨林探索游在雅鹿谷，看民族表演不用到西双版纳，来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玩会玩更会玩，中青旅遨游网更会玩的欧洲旅行家来啦！ 游走于风格迥异的国宝博物馆及顶级学府间，一次出行尽情领略英爱全景，漫步童话王国，环岛骑行驰骋于惊险与美丽并存的大西洋公路上，感受北欧的清新与浪漫。新设计这体验，暑期还享多重优惠，报名热线400-600-6666或至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3w.aoyou.com。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0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你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现在躺入一片鸟语花香的境地，我的船仿佛并未前进。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很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易转。0160-6858-5858-685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旅行家。本期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9 香格里拉之声为您特别制作播出。 滇越铁路跨越百年，时速30公里，让我们聆听它的心跳，再现历史的斑驳，凝固时光的回音。 云南十八怪，比如说他就说火车没有汽车跑得快，然后不通国内通国外，那么实际上指的就是滇越铁路。 因为小时候我父母带着我去石屏吃个烧豆腐，然后又坐着火车回来。 感受比较深的就是火车真的是开得慢了，我一直觉得火车是开得很快的呀。 比如说我们找到的1897年的铁轨， 我就感觉我和马尔波特站在一起，他在指导的我，应该是这个角啊，我是在这儿拍的，我回到100多年前那个感觉。 2017减去1910，这道简单的数学题囊括了滇越铁路由盛而衰的沧桑变故。它拖着每小时30公里的躯体，在高铁时代渐渐归于沉寂。滇越铁路全线分为南北两段，南段在越南境内，长394公里，北段在中国境内，长469公里。从老街跨越红河进入河口，经过闭塞寨到达昆明，沿途有桥梁425座，隧道155道。滇越铁路1904年动工，1910年4月1日全线通车。2016年，终将消失的印记——滇越铁路影像记行项目，获得国家艺术基金立项及资金支持。25位云南的艺术家、摄影家、大学教授和大学生，先后7次对滇越铁路进行考察和拍摄。说起滇越铁路，该项目的负责人、云南艺术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张永宁有说不完的话。 云南十八怪，比如说他就说火车没有汽车跑得快，然后不通国内通国外，那么实际上指的就是滇越铁路。云南人应该说第一次接触咖啡，第一次接触了这个什么羊油啊、羊灯啊，那么这些实际上都跟滇越铁路有关啊，包括我们的西南联大，包括我们云南的中国的发电站，然后云南第一次用上了电灯，然后第一个什么税基等等很多的第一，那么就造成了这个滇越铁路它对云南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包括我们的复国运动，它跟整个的抗战的历史是分不开的。因为滇越铁路当时的这种历史现状，所以后面就有了滇缅公路。那么这个是对云南、对整个中国的这种近现代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这次我们拍这个滇越铁路，国家艺术基金有这个项目以后，我们在拍的过程当中呢，分阶段不同的地点，我们会邀请一些云南的作家、艺术家、摄影家等等来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就是希望用大家不同的眼睛、不同的眼光去看这个滇越铁路，最终呈现滇越铁路的现状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在拍的时候呢，会从滇越铁路、铁路的本身我们会拍它，然后铁路的历史文化我们就会拍它，我们会寻找一些铁路的一些好小的痕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铁路沿线的风光我们会关注，然后铁路周边的这个民俗文化、人文的东西我们会关注。 为了通过比对更好地展现滇越铁路100多年来的变化，张永宁找到了法国的马尔伯特艺术基金会合作。基金会给他们提供了100多年以前马尔伯特拍的一些影像资料，摄影师们则根据这些影像资料来寻找这100多年来的变化。这个工作量很大，应该说是整个拍摄过程中比较麻烦、 比较累的一项工作。主要负责这项工作的王静波谈到了工作中的难点。 我对整个项目主要负责的是对原来马伯特包括方素雅他们在100多年前随着铁路的建设的进度啊，拍摄的一些施工场面当时的一个现状分析看了以后进行一个比对拍摄100年的一个对话。这自然环境非常复杂，他们对整个工程这一块是做一个影像记录，从整个照片100多年以前的照片来看不是专业的照片，但是是一个专业的技术记录。那么他们当时记录的这个公里数是从越南起点开始到我们昆明止点。我们现在的记录方式因为滇越铁路49年以后就把滇越铁路变为是昆河铁路，两个数据当中要去找它的准确位置是非常困难，基本是不可能按照原来的照片全部拍摄。 王静波说有些资料没有标注拍摄地点或是没有一个固定的点，这个对于拍摄工作来说比较困难，因为滇越铁路在云南有400多公里，他们只能根据大概的范围去找。通过这样的比对拍摄，摄影师们体会到了当时建设这条铁路的艰辛。 我觉得最有特点的应该是在灯笼山、弥勒井内、蒙自井内的鸽姑站和裸姑站这一段是比较能有代表性。特点是深山峡谷、河流，还有一个呢最有代表性是一两段的水晶坡，那个是隧道一个接一个，然后桥涵是一个连一个，它体现了整个滇越铁路的多地质结构造成的这个滇越铁路的艰难性、技术的高难度，能在100多年前克服那么复杂的多地形、多地貌，通过7年修成，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 滇越铁路跨越100年，时速30公里，让我们聆听它的心跳，再现历史的斑驳，凝固时光的回音。先后7次行走在滇越铁路上，沿途的风土民情对这些艺术家、摄影家、大学教授、年轻的大学生们都产生了不同的震撼和影响，特别是那些90后、80后。 我叫李智慧，是来自云南艺术学院的研究生，我是90后，是太原的山西人。 项目的运作过程当中，你主要负责的是哪一方面的工作？ 我主要是负责的是采访记录，就是采访一些以前经历过滇越铁路，还有就是开过火车的司机，还有的是在沿途就是一直生活的，会进行一些采访。最大的障碍就是我听不懂方言，他听不懂我的普通话，这就是最大的问题。老师会跟我做一些翻译，然后这样的话我会记录得更清楚一些。 通过接触和了解后，李智慧对这一群铁路边过着慢生活的人肃然起敬。 就比如说曾经在铁路当过巡道工的人，但是他们原来的那种就是在铁路工作的那种气质好像现在给人的感觉还是依然不减，我觉得更多是乐观吧，他的心态应该是很好的，热爱自己的事业，退休以后又觉得自己那个事业很伟大，对他们来说在铁路工作还是一个伟大的事情，所以他们退休以后他们都是 以一种乐观的心情去面对每一天的生活。 你有没有想象过如果让你在那个地方生活工作学习在那里安家，你会选择吗？ 我觉得我不会选择，我觉得因为年轻啊还需要奋斗啊。 在滇越铁路影像记行25位拍摄者中，有一位是80后的设计师，这位小伙子很小的时候就和滇越铁路结缘了。 我叫李树林，云南建水人，设计师。因为小时候我是做过这个 从建水到石屏的火车上，我父母带着我去石屏吃个烧豆腐，然后又坐着火车回来，两个来小时吧。 李书林负责的工作，一个是跟着王静波做比对式拍摄，对铁路进行细节记录，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航拍。 它的变化就非常多，有峡谷，忽然一个峡谷出去一个坝区，非常漂亮。然后就是飞的时候就是非常谨慎，坠过两次机，像我飞到100多米的话，可能风大一点的话，它飞机就稳不住了嘛，很容易失控。我觉得可能再过100年，我们的后人再来看，100年前是这个样子，200年前又是一个样子。其实摄影就是一个记录。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罗姑，果姑到罗姑的这一段。因为那天是行走的路上是下雨了，下了2次，然后穿的衣服都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我们到那的时候已经天黑了，然后非常饿，当地人就是铁路上的职工，在他家里吃的一顿饭，煮了一大锅8斤的一只鸡，黄焖鸡，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鸡。 那么沿途他们的这种生活环境、生活节奏和生活的方式，你有没有感觉到跟你的方式有一些冲突，或者说感觉到有点无聊？ 肯定啊，如果是让我去那生活去那工作，我觉得我接受不了，因为我觉得每天都在重复同样的工作，而我现在做设计师，每天都在发现一些新的东西，都是在学习一些新的知识。我觉得人是要不断更新自己的。我遇过一个，就是他看我提着相机，他就问我，你提的这个是什么？我说相机啊。他说相机能有那么大的？我说这个是大相机，因为我没法在短时间以内跟他解释清楚。 在年轻人的世界当中，他们对于成功和幸福的解读好像只有一种方式，但是在滇越铁路沿线，这些和铁路息息相关的人们却展现出另外一种生活模式。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比对拍摄是最艰难也是最枯燥的一项工作，艺术家王静波却在历史和现实的对照中找到了温暖和感动的亮点。 比如说一块石头，今后就非常有意思，出来一看，哟，100多年前的石头还在这儿，还是这个样啊，还是这个样啊，这是非常啊愉快的一块事。然后拍摄的时候，我们尽量去寻找盐基位，有几个地方我记得是印象最深，是在水晶坡，但是是我们寻找的是找到的第一个特征性非常明显变化不大的一个拍摄点，一个隧道。当时的照片，100多年前的照片，大概那张照片上有7、8个人在不同的位置施工的一个场面。那么我们用那张照片以后呢，把我们队伍的人员动员起来，还原当时的状态，把我们团队把这些人和老照片的人的位置放在一起，做了一个现场的记录。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但是我在拍的过程当中，我就感觉我和马伯特站在一起，他在指导的我应该是这个角度啊，我是在这儿拍的，按那个当时拍下来，我真的感觉我回到100多年前那个感觉。 滇越铁路跨越100年，时速30公里，让我们聆听他的心跳，再现历史的斑驳，凝固时光的回音。没想到这条100多年的滇越铁路藏着这么多精彩。参与这个项目的摄影师、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传递给我们的是一颗颗跳动的心。通过他们点点滴滴的记录回忆，我们看到了历史尘埃中渐行渐近的曾经。正如我们在采访中提到的，这一切既不是谢幕，也不是历史的封存，它是再现和辉煌的记录。 本期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9 香格里拉之声为您特别制作播出。 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环球旅行家，请您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诵读小站。燃情世界杯全民共欢奖，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2018世界杯纪念币的特别时间。期待已久的世界杯比赛是终于打响了，那么在观赛的时候啊，我们总要和朋友共同讨论一下足球，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分享几个世界杯的知识点，让各位在和朋友聊天时不再冷场。球队没进，球迷来了。本届世界杯，意大利、荷兰、美国、智利、中国等多支队伍无缘，但是球迷的观赛热情却是非常高。根据国际足联公布的门票发售情况，来自美国球迷共购买了接近9万张球票，在门票排行榜上排名第二，而中国球迷则购买了4万多张球票，在总榜上也排到了第9的位置。23名的待遇是什么？每次世界杯比赛，冠军球队会赢得一座主要材质为纯金的大力神杯，而亚军和季军拿到则是奖牌。最惨的是第4名，他们只能得到一本证书。不丢球也会被淘汰。2006年德国世界杯，瑞士在小组赛取得2胜1平的成绩，位居小组第一，成功出线。在16进8的比赛中，瑞士常规时间和乌克兰战成0-0平，最终点球大战败下阵来。在总共4场比赛中，瑞士实现了零丢球，不过他们还是被淘汰了。而瑞士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唯一一支没有丢球却被淘汰的队伍。视频助理裁判亮相世界杯。俄罗斯世界杯首次引入 VAR 技术，也被称为视频助理裁判。它的出现可以更加准确和公正地帮助裁判判罚。不过 VAR 耗时过长，影响比赛连贯性的弊端也同样引发了不少球迷的吐槽。世界杯纪念币不再是东道主专属。往届世界杯比赛基本上都会发行纪念币，但是对于国外球迷想要收藏到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要不就千里迢迢跑到举办国进行购买，要不就是托朋友帮忙代购。而本届世界杯发行的纪念币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发售。目前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已经正式登陆中国了，那么国内目前的发售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今天呢，我们就将电话联系发售中心的胡老师与我们共同分享。现在呢，就接进胡老师的电话。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老师，虽然说2018世界杯纪念币是正式引入我们国内了，但是有很多朋友一说起来可能还不是很了解啊，首先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因为2018世界杯不仅是第一次在俄罗斯举办，也是第一次啊在东欧地区举办，那么它的历史意义非常深远，所以这次举办国俄罗斯也是非常重视，因此呢是一次性推出了3枚纪念币的组合。那么这3版纪念币呢采用了国际先进的铸币工艺来进行铸造，每枚面值是25卢布，3枚币的正面图案全部都是俄罗斯的双头鹰标志，象征俄罗斯的团结。那么背面分别雕刻有这次世界杯的官方标志、大力神杯以及吉祥物，可以说呢是将世界杯的文化和俄罗斯的文化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在世界杯历史上也非常少见，因此呢是深受各国球迷的追捧。 您说到了追捧哈，我也听说俄罗斯发售当天，不仅当地民众都在排队抢购，还有从世界各地赶来的外国友人也在排队代购啊，场面是非常火爆的。那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啊，以致大家都这么关注呢？ 2018世界杯纪念币呢有2大亮点。首先呢是第一，它是俄罗斯发售的第一套，也是东欧地区发售第一套世界杯纪念币，历史意义非常的重大。其次呢，发售量非常少，本批次中国区只有1万套，换句话说就是物以稀为贵。 又是第一套，然后量又少，所以大家都十分关注。但我觉得啊，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它这个发售价格啊，是我本人直观感受到的， 低的，不太像是世界杯纪念币的价格。发售中心公布价格呢是298一套，才200多呀，而且是世界杯纪念币。胡老师，我就在想哈，这一发售还不被抢光了吗？ 的确啊，这套纪念币呢在俄罗斯一发售啊，确实出现了哄抢、多个网点断货的情况。那么我们国内的发售呢已经做好了预案准备工作，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可以订到，我们国内发售呢从两个方面进行了限制。首先，本次发售将不在各个网点进行，而是通过实名制电话报名的方式预定，先打电话进行排号，排号成功了才可预定。预定成功呢，发售中心呢安排统一的送货，货到了大家验货后再付款。另外呢，限制数量，每个人呢凭个人身份证只能限购5套啊。 又是实名制，又是限制数量，这样就给很多人也是增加了机会。那么预约工作现在已经开始了，对吗？ 对，已经开始了。 那您这边把电话给我们公布一下吧，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个预订电话。 好的，那么发售中心的电话呢是400-919-6100啊。 好的，那我这里呢把电话再给各位重复一遍，是400-919-6100 400-919-6100。2018世界杯纪念币中国区的发售已经开始了，全套呢共由三枚纪念币组成，统一发售价格为298元一套。发售中心的电话呢是400-919-6100 400-919-6100。由于中国区配额稀少，本批次呢仅有10000套，目前仅通过电话实名制排号的方式发售，请您先打电话来进行排号，电话是400-919-6100 400-919-6100。再次提醒大家，每个人凭借身份证啊，最多只可以订购5套。发售中心电话记好了，400-919-6100 400-919-6100。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2018世界杯纪念币的订购时间。2018世界杯纪念币全套呢共由三枚纪念币组成，统一的发售价格为298元一套。发售中心的电话是400-919-6100 400-919-6100。胡老师，现在很多朋友还是非常关注这套纪念币本身的收藏意义的，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那这套世界杯纪念币呢一共有3点啊，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那么第一点呢，2018世界杯啊不仅是第一次在俄罗斯举办，也是第一次在东欧地区举办，也是俄罗斯第一次发行世界杯纪念币，可以说是创造了俄罗斯发行纪念币的历史。要知道啊，收藏讲究的是藏头不藏尾，这第一啊就是金字招牌。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本次发售是以3枚纪念币形式的大全套，这就是收藏的第二铁律了，藏全不藏单。那第三点呢，就是发售量少，中国区本批次仅申请到了10000套的配额，这相当于数万人里啊才能有1套。那么物以稀为贵的道理想必大家都能明白了。 好的，感谢胡老师。听完这些哈，这套世界杯纪念币就更值得我们期待了。各位听友，2018世界杯纪念币中国区发售正在进行中，全套共由3枚纪念币组成，统一发售价格为298元一套。发售中心的电话是400-919-6100 400-919-6100。由于中国区配额稀少，本批次仅有10000套，那每个人凭借身份证最多呢只可以订购5套。发售中心电话记好了，400-919-6100 400-919-6100。再次的提醒大家抓紧时间，因为订购将采取实名制排号预订，也就是说您只有号码越靠前才越有机会能够订购到。电话是400-919-6100 400-919-6100。这里是2018世界杯纪念币的订购时间。那么刚刚从订购平台反馈回来的消息啊，说很多朋友啊都是在3组5组的订购，如果说你也想预订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来拨打发售中心的电话了，是400-919-6100 400-919-6100。黄老师还有一点时间啊，最后呢还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因为是实名制认购嘛，请大家在拨打电话前呢提前准备好自己的身份证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呢需要登记来给您排号，然后呢根据排号的顺序先订先得，订完即止，也请大家配合理解。最后啊要提醒大家的是，代购有风险，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 好的，再次感谢胡老师。那么今天这套2018世界杯纪念币的价格啊是298，平时呢也就是您吃顿饭啊买一件 T 恤衫的钱，但是今天呢298大家可以收藏到的是2018世界杯纪念币，这样的机会啊一定要抓紧了，400-919-6100 400-919-6100。再次提醒大家啊，每个人凭借身份证最多呢只能订五套，订购成功之后发售中心呢将给您是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您验货后呢再付款，现在打电话其实就是相当于占了个名额，发售中心电话记好了，400-919-6100 400-919-6100，最后的一点时间把发售电话再报一遍，400-919-6100 400-919-6100。我们下期再见。收藏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悠悠，这谁呀？你怎么黑了好几个色号啊？ 装修跑建材呀，总觉得自己买放心，顶着大太阳折腾死我了。 这得费好几箱油吧？你可真会过，为什么不找全包圆呢？999元一平米，啥都管了。 这么便宜，不是怕材料不好不环保吗？ 都是大牌子，环保不达标还退你钱。全屋实木家具，卫浴和电器还全面升级了。 升级还是999， 还是999。400-606-8866，快问问吧。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十一部精品剧目，三 D 名家，五大剧种，2018年京津冀精品剧目展演，6月11日至7月19日与您相约。订票电话400-609-6260。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吉利首款纯电动城市跨界 SUV 高颜值帝豪 GSE 补贴后全国统一价11.98万起，前1000购车客户享受专属近万元优惠，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悠悠，这谁呀？你怎么黑了好几个色号啊？ 装修跑建材呀，总觉得自己买放心，顶着大太阳折腾死我了。 这得费好几箱油吧？你可真会过，为什么不找全包圆呢？999元一平米，啥都管了。 这么便宜，不是怕材料不好不环保吗？ 都是大牌子，环保不达标还退你钱。全屋实木家具，卫浴和电器还全面升级了。 升级还是999， 还是999。400-606-8866，快问问吧。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旅游去哪儿？去十三陵啊，观古迹，赏文物，览美景，品美食，看表演，德胜门872直达十三陵。消暑度假来镜之湖，体验高山滑水，看国际小丑和汪星人表演。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